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100章，冯鬼手就比较谨慎嘅，佢啊即刻打开咗个头灯，将啲灯光透过个砖窿啊射过去。见到喺墓室嘅后边，根本上就睇唔到地面，似乎后边系一个好大嘅洞窟。而喺墓砖后边，我哋能够睇到嘅系一条桥，一直延伸到我哋睇唔见嘅黑暗里边去。一见呢一条桥，豆腐啊倒吸一口凉气，佢讲：哇！一条咁嘅桥系咪俾人走嘅，定系俾鬼行嘅呢？透过个砖窿，嗰条桥睇到系非常古怪。个桥身好窄，只不过半尺咁少。人如果走上去，就同埋行独木桥啊差唔多噶啦。更古怪嘅系佢嘅材质，我哋用个灯光打落去咧，睇落去有啲似玉石，但系个桥身啊好薄嘅，连啲灯光都可以穿透过去，唔好讲话行人啦。估计就算行一只狗上去，可能呢条薄薄嘅玉桥都会压断。嗰条咁嘅玉桥咧，唔系咁平嘅向前延伸嘅，而系呈拱形，弧度啊好大嘅。我哋嘅视线受阻，一时之间都睇唔晒成条桥嘅全貌。喺旁边嘅任灵啊低声咁讲：唔通玉桥飞薄就系指呢一个？我啊心里边一喐。心谂睇嚟可能后边学就为主墓室啦。按照道理讲，进入主墓室嘅话，应该系睇见尸床啊或者公主嘅金冠先啱噶。点知金冠就冇，而家出现一条咁嘅玉桥，咁又系咩意思？豆腐听到阿任灵嘅话，就好高兴咁讲。哇，咁真係太好啦，总算揾到地方啦，亦都唔枉费我哋一番嘅辛苦。只可惜，哎呀，唔好提啦，唔好提啦。佢嘅神色啊微微一变，拧下个头就唔再讲嘢。呢条友仔向来啊嘴没遮拦㗎嘛，喺而家安安静静，我諗佢真係諗到咗为南京两个人嘅事，而家可能就冇心情乱吹水。我只能够诈装唔知道发生咗呢啲咁嘅事情，再后悔都冇用啊！就好似啲仔女对老人家咁，而家就唔好好地孝顺，死咗之后先大办丧事，一啲意义都冇。办丧事系为咗咩啊？为咗等自己心安系嘛？讲白咗就系一种自私行为。生前啊冇好好侍奉，死咗之后心里边内疚唔舒服。咁点样等自己唔内疚呢？只能够做一场风风光光嘅葬礼啦。我呢个人嘅諗法比较透，既发生咗事情，我亦都懒得后悔。人都死咗啦，后悔都系假嘅。大不了事后烧多两个纸钱，等自己心里面安乐啲。不过至于为南京佢哋两个人能唔能够收到呢啲纸钱，咁啊仲唔一定添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哋探明咗墓场后边嘅情况之后，冯鬼手呢就着手去拆其他嘅墓砖啦。佢嘅技术啊真系十分精湛，手指嘅每一个动作都好似啲仪器一样咁精准，令到我不得不佩服啊！我哋其他人喺旁边完全啊帮唔到手，摸咗两个几钟头。冯鬼手就清理出一个可以供人出入的大窿，大家就鱼贯地入了去，爬到了对面。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，临走的时候翻转头看了一看地面的几具尸体，暗暗告诫自己千祈不要步他们的后尘。怎知道我一眼望过去就觉得尸体有点不妥，再仔细一看，刻背脊骨凉浸浸，心里面讲：呢啲尸体点解会多咗一件嘅？死嘅一共系五个人，都系任灵嘅手下，就系咁一眨眼嘅功夫，居然有六具尸体。 而家现场嘅灯光昏暗，再加上我对嗰几个人嘅印象向来都唔深，所以具体多咗边一件出嚟，我都真系分唔清楚。我不由得眨一眨只眼睛，怀疑自己系咪眼花呢？点知道再擘开眼嘅时候，原先冧喺墙旁边阴暗角落嘅嗰具尸体，竟然企咗起身，黑蒙蒙只得一团咁嘅影子。瞬间我明白过嚟啦，呢一个黑影肯定就系头先从鬼镜墓室嗰度窜出嚟嗰一个。我知道嗰个肯定就唔系人啦，我即刻就叫女叔翻嚟。我嘅身手虽然都唔差，但系就真系冇呢个降妖捉怪嘅本事。如果佢系啲咩豺狼虎豹啊咁，我仲话可以上前同佢拼搏啊啫。但系呢啲系鬼物，我知道我一啲办法都冇，即使有力都冇定使啦。喺呢个队伍里边，唯一能够对付呢啲嘢嘅就只有女叔啦。我话音一落，女叔就即刻反应过嚟，佢从个窿嗰度一个打滚就捐翻嚟，手里边攞住长刀，侧头咁问我：陈兄弟，出咗咩事啊？我伸手指一指企喺墙角落嘅黑影，女叔一睇，竟然大吃一惊：老罗，老罗！佢咁一叫，我不由得就打咗个突啦。我讲。唔通系罗德人？女叔唔系讲罗德人同埋卫南京俾条恶搞吞咗啦咩？佢点解会喺度出现嘅？女叔一声叫出，佢个身形啊即刻向嗰边跑过去。我企喺原地，见到嗰个黑影微微咁一晃，瞬间即刻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女叔啊扑咗个空，一直含住微笑嘅表情，即时佢就严肃起上嚟。佢耷低个头喺度谂，似乎喺度谂紧究竟系咩回事。佢一度谂啊，一边慢慢后退，退到嚟我嘅身边，压低把声讲：离开呢度。我讲：头先嗰个真系罗德人？女叔微微岌咗下头讲：身形轮廓一模一样。我讲。人唔可能瞬间消失㗎喎。女叔叹咗一口气，勉强咁露出咗一丝笑容。佢讲大概可能係鬼魂不散啩。我心即时打个突，心里面不禁升起一股寒意。如果真係罗德人嘅阴魂不散，咁佢係嚟报仇㗎咩？女叔讲完，神情又恢复返正常。又是一个温和带笑咁嘅神情，佢就属于典型嘅好人样嚟嘅，外貌唔差，再加上鍾意微笑，因此俾人嘅感觉真係好和蔼可亲嘅。但係唔知道点解，我始终对女叔就唔係好满意。我一向都认为任何人都应该有啲缺点嘅，比如我呢个人，大多数人一见面呢就会觉得是比较傲慢的，不好相处。而豆腐的缺点就是冇厘搭霎同埋闪烁呢，等人哋见到佢就想丙佢咁㗎喇。逢鬼手佢太过阴狠，而呢个顾美女就正义感太强，有时候做起嘢上嚟死板同埋不近人情。咁喺我哋一班人当中，唯有就係女叔，我到而家都挑唔出佢有啲咩毛病。佢对我就好客气，对豆腐亦都好照应，对顾文文呢就温和又保持距离，几乎佢就真係冇令人讨厌嘅理由。但係一个人嘅性情点样先可以咁完美呢？唯一嘅理由或者呢啲都系假象，伪装嘅假象。咁样样能将自己从里到外都伪装起嚟嘅人先是真正可怕。当然我同阿女叔无仇无怨呢，自然我亦都唔会惹佢。不过防备都仲係好有必要嘅。我虽然咁諗，其余嘅人就唔知道有冇咁諗啦。捐过咗个窿之后，我即时激到鼻都歪埋，豆腐即刻问冇出咩事呀嘛。可惜呢一个唔係对我讲嘅，係对女叔讲。 呢条僆仔喺短短时间里边已经俾吕叔收买，两个人啊称兄道弟，更加仲要一副相见恨晚咁嘅样，就好似上世啊已经识，今世啊再续前缘咁。除咗豆腐，顾文敏亦都被收买得好彻底啊！比起我呢个心狠手辣又呃咗佢几次嘅盗墓贼嚟讲，吕叔呢个温文尔雅又本领高强嘅人，自然就更受欢迎。我心里边梗系唔舒服啦，暗暗喺度闹自己：，唉，唔舒服个鬼咩？姓顾嘅同我又系咩关系啫？喺呢个时候，我哋就企喺墓室嘅后边，前边系一个可以落脚嘅平台，铺住黑色嘅墓砖，平台嘅尽头就系嗰条玉桥啦。我哋将啲灯光聚集到一齐，顺住玉桥嘅拱形走势度向上睇，只见到呢条玉桥造型啊奇特，最高嘅地方足足有十几米，亦都唔知点解要修建成咁样嘅奇怪形状嘅。而喺玉桥之下，就系一眼睇唔到底嘅深渊，亦都唔知有几高。吕叔啊，踎低身摸咗摸桥身，然后讲：果然系玉桥。佢啊皱咗一皱眉，随即啊微微一笑，问喺一边俾我哋扎起上嚟嘅两个人：佢讲，任小姐，我有个疑惑，仲系希望你哋两个人可以解答嘅。任玲呢个时候个神色啊好唔友善，佢望住吕叔一阵间，突然间就娇笑一声，佢讲： 系唔系想我话俾你听点样过桥啊？你放咗我，我亲自教你。 豆腐听见佢咁软绵绵嘅声音，又不由得打咗个冷震，佢讲：喂，女人计啊，吕老哥肯定唔会上当啊！我冷冷咁讲：你点知道啊？你自己就系男人啦，你唔了解男人咩？豆腐好鄙夷咁望咗我一眼，佢讲：老陈，你嘅时候心理唔平衡，一睇就知你妒忌人哋嘅风采啊！哎呀，我哋呢啲咁嘅小吊丝，抵抗唔到美女嘅投怀送抱，好正常啫。啊，你睇女老哥唔系一般人啊嘛！我听到佢咁讲，我心里边就唔多 happy 啦，心谂：啊，豆腐你条咁嘅缩骨友啊，食碗面反碗底吓，我真系唔教训教训你，你啊真系手指咬出唔咬入。未等我开口，吕叔啊笑咗一笑讲：咁当然可以啦。佢手里边嘅刀一挥，任玲身上啲绳就全部断晒，不过亦都唔知道系故意嘅定系唔为。嗰、那个刀嘅力度啊，冇控制好，喺任玲雪白嘅手臂上边留下咗一条长长嘅划痕。顾文敏啊，微微咁皱咗下眉头，突然间同我讲：陈元，你唔可以再同呢班人行埋一齐。佢嘅声音啊，压到好低，侧过个头，几乎系喺我耳仔边讲，瞬间嘅热气吹过嚟，等我嘅耳仔都痕埋。我好意外咁讲：嗯，敏敏，你有乜嘢高见呢？佢一听到我咁叫佢，佢啊面上即刻有啲嬲，喺我嘅手臂上边搣咗一下，低声咁闹：无厘正经，乱叫啲乜嘢啫你！停一阵间，佢又讲：你睇吕叔呢个人睇起嚟好似好好，不过事实上，我觉得佢可能比冯光一仲够狠啦。我就见过好多人嘅，你信我啦。你虽然做事就有啲有啲离经背道，但系我睇得出你嘅本性系个好人。我唔想睇到你同埋阿小豆同埋呢啲人行埋一齐。佢嘅声音啊压到好低，再加上我哋两个呢就靠近墙咁企，所以亦都冇其余嘅人能够听到。不过就等我不禁咁呆咗一下。我想起了自己的女朋友萧静，她不理我做什么事都是支持我的，从来不干预，哪怕我以前做生意经常和那些三五四的人来往，她都不在意的，只要我舍得给钱她花就可以了。 但系从来冇女人好似顾文敏咁劝我唔好同呢啲所谓嘅恶人一齐。当然啦，豆腐咧都会提下我嘅，不过佢系男嘅。